时间九点整。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。每时每刻，连接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有句话说，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，其实也不需要掩饰。谢谢这些天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勇于暴露你年纪的人。今天我们要听的仍旧是那些可能会暴露你年纪的歌，那些只有你才能够心领神会的故事背景。其实最早我们对于流行音乐的认知，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电影音乐。那些最青春最黄金的光影里，往往都会伴随着一首挥之不去的电影歌曲。今天我们要来听的这些暴露年纪的歌，他们就是来自那时候的电影。这是一部1976年的香港电影的插曲，电影的开场是香港的早晨，高高的水泥森林之间狭窄的空间。这首歌里仿佛能够触摸到70年代香港闹市的车水马龙。你还记得它是什么歌、什么电影吗？ 我哋呢班打工仔，通街走的直头系坏肠胃，搵嗰些小到月底点够使？银货鬼，确系认真收制。是唔系就乱嚟废？挨亲家身块面拉起恶体，扭下计你就认真开胃。半斤八两做到只只咁嘅样，半斤八两湿水爆浆点会响？半斤八两旧脚咪揸枪走去抢，出咗半斤力想话攞翻足八两，家阵刚稳食边有？为钱币做奴隶，嗰种辛苦折磨讲出客贵， 死俾你睇， 咪话冇乜所谓。为钱币做奴隶，嗰种辛苦折磨讲出客贵， 死俾你睇， 咪话冇乜所谓。 这首歌叫做《半斤八两》，来自于76年的香港电影《半斤八两》。唱这首歌的许冠杰，他被称为是缔造香港流行乐的鼻祖级的人物。其实许氏兄弟对于香港电影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笔。80年代还有90年代是香港电影的辉煌的时候，91年版的《笑傲江湖》当中，让那时候看电影的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，就是吴马、林正英还有许冠杰，他们三个人在黄昏下泛舟抚琴，唱着这首《沧海一声笑》。这是黄沾的代表作，他自己作词作曲，大气磅礴，属于黄沾。而徐克扮演的是潇洒自得，罗大佑则是沧桑透彻，畅快淋漓。最后一段三个人的合唱更是得意豪爽的有一些疯癫，听听最最经典版的《沧海一声笑》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听的是这些暴露年纪的电影歌曲。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，你身边的那个人，现在你还可以牵得到他的手吗？这是一部非常港式的武侠电影《笑傲江湖》，那个时候可以说是红遍影坛。后来由林青霞主演的续集《风云再起》也依然是不小的轰动。现在的孩子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青霞姐姐演东方不败，在我们眼里会那样的美到不可方物。 那是一个甘愿隐退，不问江湖，逍遥自在的人。他可以对酒当歌，只愿换得半世逍遥。现在我们才明白，原来陈淑桦在这首《笑红尘》里所要表达的真实的内涵。 红尘多可笑，痴情最无聊，目空一切也好，此生未了，心却一无所扰，只想换得半世逍遥。心事对人笑，梦中却忘掉，但天黑得太早，来生难了，还不一笔勾销，对酒当歌，我只愿开心到老。风月冷酒香浓，花再美也不想要，任我飘摇。天越高，心越小，不问你 唱歌的人终究是没有做到对酒当歌，开心就好。你对于倩女幽魂这四个字的印象是来自于徐熙媛、陈晓东、萱萱，还是来自于张国荣和王祖贤呢？这又是一个暴露年纪的答案问题。它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在你心里的答案。经历过80年代、90年代的人一定会对张国荣的倩女幽魂，他所掀起的香港古装片的浪潮印象深刻。在这部电影当中饰演了宁采臣，并且唱了同名片尾曲的张国荣，他的演艺生涯和歌唱生涯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到了巅峰。这首歌同样是来自 黄沾，粗枝大叶的外表下，你会发现它竟然流淌着这样细微的古典艺术的细胞。张国荣在87年唱的这首歌，现在听起来它仍然是风貌犹存。虽然现在聂小倩的扮演者王祖贤早已经容貌不在，而宁采臣的扮演者更是香消玉损，我们回忆却可以在这些旋律当中复原到80年代的样子。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，路里风霜，风霜扑面光，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痴痴梦幻中心梦，路随人往往，人生事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我从何去，去觅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路过人 一切重生了，在流连中虚空里，所有冷冰的暖暖，常常望愿你决定共我相伴，活出生命，即使我来时没有爱，离别盛装满是情，祈求望命里注定，就算几多风雨境，准许这个我共你于今生愿得高兴。悄悄得仿似午夜晚风飘，你将感觉到我没有走远，仍留在听这旧调。当你重温我在茫然中思忆里，所有冷冰的暖意，常常望愿你决定共我相伴，活出生命，即使我来时没有爱，离别盛载满是情，祈求我命里注定，就算几多风雨境，准许这个我共你于今生变得高兴。常常望愿你决定共我相伴，活出生命，即使我来时没有爱，离别盛载满是情，祈求望命里注定，就算几多风雨境，准许这个我共你于今生爱得到。 的心又似小木船，远景不见，但仍伴着潮，谁在命里主宰我每篇挣扎，人海里面心中似水流年，不可以留住昨天，留下只有思念，一串串永远缠，流汗怀念往年，外貌总

海上花来自于80年代末的一部老电影，在80、90年代，电影和音乐就像是一对感情很深的恋人，所以那个时候罗大佑的名字会经常的出现在电影的屏幕上。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出自罗大佑电影《双卓》的主题曲《似是故人来》。这首歌拿走了92年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，林夕写的词，以前怎么听都觉得不太像是罗大佑写出来的歌，虽然他的歌写得好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但是这样的细腻，这样的精致，恐怕也只有解释为是神来之笔吧。这是一种带着风尘，容纳了无奈，但是却哀而不伤的情调。 做过梦，本应是一对。人在少年梦中不觉，死后要归去。三餐一宿也共一生，到底会是谁？但凡未得到，但凡是过去，总是最登对。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人，前是故人忘忧的你，可曾记得起？升起双臂，老病生死，说不想转平。恨台上轻轻，或台下我我，不是我。

概是在十几年前吧，徐克导演那个时候还很年轻，他拍了一部非常浪漫的爱情武侠片，叫做《青蛇》。徐克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人，他没有局限于对于原著的条条框框，而是非常富有想象力的对《白蛇传》进行了重新的他的理解。他给这部影片水墨画一般的意境，瑰丽又让你觉得难以琢磨的剧情，再配上这首歌，简直美得像一场遥不可及的梦。这些暴露了年纪的歌，其实积攒的都是我们的回忆。和当年怪才徐克的《青蛇》一样，当年还有一部非常怪，但是却怪得让人莫名喜欢的电影，你一定记得它的名字《大话西游》。没有经历过是永远不能够明白失去的痛苦，《大话西游》把遗憾和难题抛给了一次又一次的时空穿梭。第一部的片尾，在黄沙里离去的时候，用的是这一首歌。第二部开始，朱茵扮的紫霞仙子也是在这首歌里划着小舟出现，是结束也是开始，一生所爱。Thank you.